过大年倡议，尽放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往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，您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巡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， 烟花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英王富昌在军师和大帅的保护之下准备逃离剑山，走到半路上是饥渴难耐，碰巧赶上坏事包张望带着干粮和水来接应他们。此时此刻，英王的心里啊是感慨万千。那么这一次有了张望的接应，他究竟能不能够顺利脱险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想当初他在江湖上也是个独行的大盗啊，哦，到了剑山能做出这样的行为来，可亲可敬。饼在哪儿呢？您等等，伸手顺怀里把手巾包拿出来，手巾包打开了一瞧，两张饼，就是一般的烙饼。烙饼啊，跟烙饼不一样。哎，和好了面，鸭油和的，起酥啊，哎，大大的葱花椒盐儿。哎，然后饼铛上稍微的再掸点素油，哎，烙出来这饼来，起词儿啊，神不救，就撕着吃，熬点精米粥，预备点小咸菜，齐了。这饼不是，这饼好，挺厚，白不呲咧，缺盐少油的。这饼，甭说千岁军师吃着。张望平常也不吃，这是牢里边的饭。哎，张望弄这两张大饼往这一摊，现在军师一瞧啊，千岁饿不饿不知道，把燕普这饿劲给勾上来，感觉燕普这功夫到了一定份上能够辟谷，他这一辟谷多少天不吃也行，但是他不能瞧见这东西。瞧见这饼，它是人的生理的反应。无量佛，燕普一琢磨，这小子有什么毛病没有？这饼里头啊，别再下点东西，有药。这饼一拿出来，千岁不认得他呀， 你瞧这位接驾太及时了，雪中送炭呢，有道是有饭送与饥人呢。千岁这会儿正饿呀，千岁不管那个，看见饼了，军师，不必过多的麻烦了，你老问他干嘛，你先拿回来，我先撕饼先吃着。好吧，千岁，这个饼啊咱们要分一分。千岁一听不乐意了，我是千岁，我是主，你们是臣，这两张饼得拿到我面前浸着我吃，我得先吃，我吃剩下了你们仨人再说分的事儿，还没吃呢这就要跟我分，你这茬老点啊，应当怎么样，应当要没有他，你们俩人今儿就得隔骨奉君呢，拿着宝剑照大腿捅一下，拿一块肉来，这儿还钻木取火烤熟喽，是不是，我就得野外的烧烤，我就先就吃你们俩的肉了，要不然你们俩给我打点这山上的啊野兽也行啊，你们俩又都有功夫，怎么有两张饼还要分分呢，千岁一教军师，你这千岁不敢说别的，千岁要平常一瞪眼放肆，这一瞪眼那不管了，俩人抖手走了，不是您怎么意思，您甭管，找干净地方把这手机包一摊，他有宝剑呢，把这饼唰唰两宝剑两张饼啊变八块了，全是拉一十字，每张饼这个不是一张饼分四块吗，正好这四个人呢先把这两块拿起来，你吃，不让千岁吃，先让张望吃，他有算计，这饼里边下药你就得活面时候下，活完这一张饼全有，你不能说这张饼这角有药那角没药，他不好下这药，而且我这是随机的，是不是，你知道我给你哪角啊，张望你先吃，张望是老贼啊，张望一瞧嚯，老道快一百了，心眼儿可真不少，阿弥陀佛军师，哎呀，应当让千岁先吃着，臣这不就是有了罪了吗，没事，我在千岁面前替你讨去，讨这恩去，这赦讨下来，千岁不怪你先吃，您怕我药中有毒，无良谱，老道一瞪眼，让你吃只管去吃，休要多言，哎，张王一伸手把这两角饼拿起来了，千岁阿弥陀佛，骗您了啊，英王一听嘿，这麻烦，别急，哎呦，这都干国栋梁救驾的忠臣，这不是让忠臣寒心吗，哎呦老道你真耽误事，张望张望咬小脚，别噎着，少吃，那意思恨不得再给他留点，张望两角饼拿起来吭吭一口吭吭一口，怎么一嚼，要咬第二口，燕捕这还瞧呢，千岁已然急了，别等了，这个饼里头没毛病，不要寒了张望的心呐，军师啊，把饼给我吧，燕捕一瞧不行，再吃两口，张望大大方方康昌一口康昌一口康昌一口康昌，两角饼快吃完了，一手里还剩一饼沿儿，他这吃饭可气，他吃饭其实没这毛病，不爱吧唧嘴，这不计吃饼他也吧唧嘴，你说你吃个条面你吃喽吃喽啊，吃酱牛肉是不是，你吃什么的，对，你费点劲，你在嘴里多嚼会儿，吃饼不计他吧唧嘴，他越吧唧嘴，这千岁瞧着越着急，燕捕一瞧这是恶精了，为什么，千岁这俩眼放蓝光了，再不给就不成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哈哈，千岁您请吧，这饼盐水都一样，切下那个去，还剩三份，把这两张拿起来递给千岁了，千岁吃， 他跟谭天这可就不动了。为什么？千岁吃完了，万一要不够呢，那还得先紧着千岁吃。英王真饿极了，拿起这凉椒饼，康康康康两口。那意思你们俩吃，别看着我吃啊，那不像话呀。军师大帅保着驾，咱们一会儿杀出去到嫖妓镇，到你老丈那就有的吃了，别这紧瞧着吃吃吃吃吃。谭天也饿了，燕蒲也饿了，军师您用吧，啊，你吃吧。谭天拿起一角来陪着千岁这儿吃，您也吃吧。燕蒲确实饿了，千岁您我最多再来一眼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吃你们的，那我也吃一角吧。也拿起一角吃了，吃这饼不好吃，不好吃那是不饿。这会儿饿了，饿的是糠甜如蜜了，这饼还真香。哎呀，也不用就着菜，也没有什么咸淡味儿，呵，吃着这个香啊。一霎之间君臣人等还真吃饱了，还剩两角啊，你推我让的还都不吃了。燕普一瞧，那不吃不吃吧，不吃留着，一会儿万一他要再饿了呢，啊，有个下顿儿，把手机包系好了，还给张望。千岁您这会儿怎么样？哎呀，还行啊，饱了饱了饱了饱了，这饼啊，哎，够干的可是啊。这会儿有水没有啊？哎呀，坐这儿干裂这饼，愣往下拧啊，这饼赶这饼现在没到胃里呢，过嗓子眼这饼就不往下走了，顺不下去，噎得个儿搂个儿搂的，这英王直打嗝。这儿军师跟谭天都拿眼瞧张望，看张望干嘛？感情张望啊是头陀打扮，穿僧袍，腰里边横系绒绳，绒绳这边呢斜插着这分水峨眉刺，这峨眉刺呢插在这一挂，咱说这峨眉刺有护手，护手拿下来除了这大尖呢旁边还有翅子，哎，这是峨眉刺，那不他往这一插的正好挂在这儿，这对刺斜着这么一挂，见千岁呢把尖儿往后推，这就露一半，这边呢挂着一葫芦，这葫芦里是水啊是酒不知道，俩人瞧见了，瞧见一瞧，千岁噎成这样，你拿出来是不是？拿手指他，张望呢拿眼看燕普，燕普可就明白了，人有点寒心。刚才呀，他吃这饼的时候，我让人先吃，我疑惑人家，没毛病。这水我再跟人要啊，好不好意思张口了。燕普一瞧这明白，这位还拿糖了，人这借着这节骨眼也要讨风讨风。燕普心知肚明，老道拉不下这架子来。谭天一瞧，您别慎着了，我替您说吧，啊，这个张望，你腰里边这是什么呀？葫芦啊，葫芦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葫芦里头装的是籽儿啊。哥，谭天一瞧，这老头陀真有点意思，葫芦里明明装的是水嘛，他玩的籽儿，不可取笑啊！哎呀，伟难之极，你护驾有功，要是水拿出来让千岁喝一口，要大大的封赏。我不求封赏，我还封什么？您是山都没了，我不过是本着这么一份知遇之恩也就是了。千岁要不嫌弃，那这水您喝两口可就不是茶水，就是凉水，凉水最好啊。把大葫芦顺过来，顺腰里边摘下来，递到了谭天，谭天把葫芦塞拔了去，可就递到了千岁的面前。千岁得往下顺这饼啊，抱着这葫芦，蹲蹲蹲蹲蹲。要不嫌我脏，桂林喝两口，喝两口。谭天一瞧，这地方要不喝都不行，这话说到这儿了，你要不喝就嫌人家脏啊。接过葫芦，蹲蹲蹲也喝两口。军师您怎么样？燕普也渴呀，燕普不吃饭行，不喝水可不行。 燕普伸手接这葫芦，燕普真拉下来，张望饮水，哎，吃饼行，吃饼我跟千岁们分着吃，这用一个葫芦跟千岁，这不是欺了君了吗？这不跟千岁同用一物吗？平起平坐了，我在千岁面前替你讨赦，喝。哎，张望绝，张望捧这葫芦不就着嘴喝，张望往嘴里倒，蹲蹲蹲两口一抹子嘴儿，啊，捡这丝儿，嗯，且慢，吴良辅，你干嘛？我盖上它，我还没喝呢，您也喝呀？啊，我也喝，那就行了。欺君也不是我一人，咱们仨子人都欺君，军师请用。老道万般无奈，接过这个水壶来，蹲蹲蹲蹲蹲，也喝这么几口，一摇晃里边还有点，把这丝儿又给盖上了。张望，你随我们一同走，带着这饼，带着这水，够奔朴家镇上。那时候千岁重重有赏，今日你护驾是奇功一件，立你的头功。阿弥陀佛，谢过千岁，谢过军师，谢过大帅。天色不早了，对，天色不早，就此启程。千岁您缓过来，咱们赶紧走。且慢，我说天色不早不是走，天色不早还不就倒吗？张望腰里边一伸手，蹭拽出一对分水峨眉字，在双手这么一停，纵身行往外一窜。为什么这能耐太大，不躲开点，抬手一宝剑自己就完了。燕普一瞧的翻脸一亮，军人就知道不好，回头再一瞧，好，千岁已经躺下了，就着大石头往下一出溜，已然死过去了。桂林，桂字出口，林没出来呢。谭天这手啊，手里这宝剑往下一落，扑一下，扎在地里了。那个漫山的土地，底下都是落叶，挺喧的。这宝剑往这一戳，人顺着这宝剑往下一出溜，呱唧歪这儿了，也昏死过去了。老道但觉天旋地转，这个五脏六腑之内一口浊气往上一拥，想调动气功往下压也来不及了，越跟他较劲越不成，就觉着俩眼皮发沉，想不死过去不成，药力发作。吴良辅好孽障广大，燕普死过去了。离着老远不敢过来，真死过去假死过去了，别瞧着了，哥几个快出来吧。小哥几个出来了，特高了，还得说是您呢。哎，什么话呀，出来谁呀？小树林里边走出来金莲花凤旗，小莲花鱼斗，哥俩都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都下天牢了，那菜刀批画图全部斩了啊，这个诸葛宏图他这儿下命令了，哎，塞南极诸葛剑说都先押回天牢去，都交张望了，他全权负责押回天牢，他把绑绳全松开了。几位，咱们先说点事儿。大伙一瞧这牢头怎么意思，敞开心扉了，说什么事儿？你们两口子咱好办，这个论门户呢咱们也论不上，你比我小就叫我声老大哥。哎，咱们都六十多，这也好办，哥们相称。你是山西啊老侠，这个我师大爷于成的徒弟，对，我是侯二侠徒弟，咱们不远，都是师兄弟，叫我是老师哥。嗯，行，老师哥，您怎么称？我叫张望。你麻烦点儿，拎着呢，你是爷爷，我是孙子，你这辈分太大，咱们先把这拎清楚了。这一道上我老管你叫爷爷，这可不好办，让人家听着也不像话，咱们能不能往下搓点辈儿？凤七一听，您多余跟我说什么辈儿不辈儿的，这会儿还管那个呢，你别干咱门户吝了，您就老的哥就完了。 他们叫您师哥，我不带这师字，我管您叫大哥。咱不按门户，咱们就弟兄相称，那我可攀大了，仗着他有救命之恩，哎，张望来劲了，分你们点东西，干嘛？好，我这点东西打上山就攒，这不是一天两天攒的了，我攒东西攒多了，攒什么？一纸包一纸包硫磺焰硝，这火山上的火大半都是他放的，当然了，也有别人放的。谁放的呢？他这火一起呀、啊，有人一看起，浑水摸鱼还嫌火不小，又给点几把也有，但大部分都是张望放的。张望可就把这包啊全分散了。一会儿你们几位跟着我出去，为什么不杀你们几位？攻山了，三打剑山蓬莱岛，所有人都上战船了。人家要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敢来这第三次。我把你们都放了，出去之后咱们就四处放火，火焚剑山，这火咱们越大越好。嗯，马乳娘掉眼泪了。我不成。你怎么不成？我舍不得郡主。女斗一听，对，还有我媳妇呢。放火我都给我媳妇都屋里头了。那您看这个，张望一转眼珠，那行。王双全，你带着你这老伴儿，你们俩人速速够奔后山搭救郡主。但是救完郡主之后可别闲着，后山也放，全放，全给点起来。行，俩人快走。王双全道路熟悉，王双全带着媳妇于氏两个人够奔后山搭救郡主。这儿你可就别管了，你们哥俩跟着我，咱这火可就放起来。放，您琢磨琢磨，金莲花凤起，小莲花鱼走，这功夫多俊呢。在家坏着包，张望地理熟悉，带这俩人这儿放一处，那儿放一处，火大无食柴，专捡干松地方点，那算行了。一会儿这房子也连成片了，树林也着起来了。感觉他这攒不是光他这几包，他这引火之物，平常啊他就没事堆，是这爱着火的地方都应该检查呀，防火嘛。不计他诚心跟那买点引火之物，都不一定硫磺焰硝。什么废纸团啊，干树叶子，硬劈柴呀，他没事他就架那一堆，点起来这火还就灭不了，金烧啊。他没事就偷油，哎，他拿这油往墙缝里灌，印着，拿火一点，这火算扑不灭了。你就拿成桶的水往上浇，外边这火苗子下去，实际里面那油还着着呢，那得多少桶水才能把这点火给扑灭了。呵，这张望太损了，就憋着烧这剑山呢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就够奔了后山。后山有一股密道，剑山失败，他们必从此处经过。保驾的不是燕普，就是谭天，或者是程志明的剑客。要该找我露脸，咱们就生擒鹰王；要该找我露不了这脸，命丧剑客之手，那时节你们小弟兄两个人逃命去吧。出离剑山不要管我，可是有一劫，见着我那老恩师，一轮明月照九州，苍守博园二侠子侯杰，我师大爷镇东侠侯廷，上父他们一句话。哦，老哥哥您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就说张望小好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